各位法师，各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着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全念，我弟子妙音，始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转，皈依达摩，离欲中转，皈依僧伽，诸众中转。阿舍利全念，我弟子妙音，始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转，皈依达摩，离欲中转，皈依僧伽，诸众中转。阿舍利全念，我弟子妙音，始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转，皈依达摩，离欲中转，皈依僧伽，诸众中转。请睇《大经科注》第444页第一行，32种大丈夫相，这个是48愿的第四愿。世间人好像每个族群里头都有这种讲法，贵相，富贵人一定有富贵的相，人间相好的所谓帝王相，特殊的好相，一般人都能感觉到。古印度认为转轮圣王具足32相，转轮圣王之外只有佛陀，佛陀亦具足32相，不具足32的或者当中缺几个相的，咁都系大神，从政嘅系大神，在家嘅咁都系高士，有德行，有学问，富贵人家，呢啲我哋都能想象得到。点解呀？世间成就大事业，成就大功名，必定是多生多世所积的功德，如果不是宿世累积的功德，这一生中做不到。世俗人认为人间的帝王，他能做到皇帝，一定是过去生中十世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先能修成帝王的地位。一般大富长者这个地区的首富，至少亦是五世拥有财富的。香港这个地区首富，我们有理由相信过去生中五世积功累德，欢喜财布施，他先得大富。如果是法布施呢，他就学术学问地位好高，受到世人尊重。无畏布施一定是健康长寿，人中之瑞。转轮圣王那就不简单了，真正是不止千万年遇到一次。转轮王有没有？有，不在我们地球上，在另外的星球上，称他为转轮圣王。最重要的是他有轮宝，轮宝是他的武器，亦是他的交通工具。我们这个世间有人讲到飞碟，飞碟就好像经上讲的轮宝， 佢速度好快。飞碟上有外星人，嗰啲外星人大概系转轮圣王身边嘅人物，派佢去各个星球度巡查一下。真有，佢唔系天人，佢唔系神，佢系人道嘅。如果系天神有神通，佢唔使交通工具，佢有神足通，咁就更高明啦。佢系人，福报比我哋呢度福报大，大福报嘅人住喺嗰个星球，嗰个星球一定比我哋殊胜，科学技术比我哋发达，所以佢有呢啲交通工具，能控制咁大嘅福源。喺我哋谂嚟，经常亦系咁讲，转轮圣王王四天下，嗰、那个王系统治嘅意思。四天下系东南西北，譬如银河系佢嘅中心。银河系咁大范围，佢都能统治佢。咁边32种系古印度人讲嘅，印度嘅风俗习惯，各中天人。皆是32种大丈夫相，是为第四愿，称为32相愿。32种大丈夫相又名32大人相，简称32相。此32相不限于佛，转轮圣王亦具此相。《大智度论》第88卷里面有讲到，佛现此大人相者，因随此间焰浮提中天竺国人所说，周围现32相。《智度论》里面呢种讲法讲得好好，就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实在佛唔好讲佛，菩萨阿罗汉都无常，呢一点要知道。阿罗汉亦能随心应量，点解呀？佢我执破咗，我执破咗边有相噶？着相冇破执，所以四果阿罗汉就真嘅无相。初果呢、这个身系个麻烦事情，六道都有身，呢、这个身见每一道都执着佢嘅形象，认为佢系自己。人执着自己身体，畜生亦执着佢嘅身体，世道蚊虫蚂蚁，佢亦执着佢嘅身体，认为咁就系佢自己。仲有更细嘅细菌，用眼睇唔到嘅，仲系执着嗰个身体。嗰、那个身体好脆弱，每日都生死好多次，唔止朝生暮死，生死。如果话跟住波动现象生灭嘅，有唔单止有好多嗰种生灭现象，一秒钟生灭几多次呢？我哋睇弥勒菩萨嘅报告，咁就系2240兆一秒钟。呢种生命业障重喺边度？喺地狱。地狱唔系话一日一夜一坛子，万死万生，死咗再生，死咗再生，佢搞呢啲。我哋见到科学报告对佛经上讲嘅体会比较深啲，系真嘅现象，唔系随便讲嘅。喺中天座，即系而家嘅中印度，印度分5个区，东南西北中央 是中印度国人，他们的习俗认为32相是好相，这种讲法讲得好。法本离相，而现相者顺世间习俗故，咁发现相是因缘，那个地区同佢有缘嘅人缘成熟啦，可以接受佛陀嘅教化，能依教修行正果，佛菩萨一定出现喺嗰个世间。而咩相呢？一定要现同嗰啲众生同类身。佛要教人，佢要现人相；佛要教天，佢现天人相；佛教畜生，现畜生相。唔现同类相，唔会聚喺一齐。要度化佢，帮助佢，一定要现同类身。所以喺人间现嘅就现人相。虽然现人相呢、这个人相好，好相通通喺佢身上都见到。咁多好相说明佢嘅智慧，佢嘅功德多生多劫修成嘅，令人仰慕。所以现你哋讲32相好，佢就现32相。法界次第下，法界次第有上下卷，下卷佢里面讲如来应化之体，现此32相，以表法身众灯圆极，圆满到极处，使见者爱敬，见到嘅人欢喜尊敬佢，知有圣德可崇，咁系至少十世修行，唔容易啊！好多人失咗人身，来生就得唔到人身，十世都能得人身，可见嗰个人持戒修行真精进，先能得到。人天众转，众圣之王，就是指转轮圣王，故为现32相。佛出世亦有32相，佛的32相比转轮圣王32相来得殊胜，每个相都现得好圆满。佛是无量劫来修行无间断过，他是圆满功德，所以他现的相当然和转轮圣王不一样。人间帝王要十世，转轮圣王我看至少要百世，没有百世他哪有这么大的福报。咁仲有千世万世，佛系冇办法数，冇办法讲，久远劫佢就成就啦。此32相，下面念老引用三藏法数48里面讲32种都讲出嚟。第一个足安平相。我哋嘅脚心唔得，你喺地下踩个脚印，佢系弯曲嘅，佛系平满嘅。呢样嘢冇办法呃人，佛脚心系平满嘅，脚里面冇凹入去嘅地方。第二种千福轮相，足下有轮形者，有轮相。就是佛的脚心，我们有些纹路都不齐整，都很复杂。佛有轮相，佛是圆的轮相。三 手指纤长相，手指细长，呢种系佛相。第四，手足柔软相，手足柔软。你如果同佢握手嘅时候，你会觉得真有呢种富贵人。你同佢握手，佢手好似棉花咁软嘅。第五，手足万相，呢种少见啦。手指脚趾之间有万，就好似鹅鸭一样。佢嗰度有万，好细嘅万，佢连住嘅。我哋嗰度冇，我哋嗰度空洞嘅冇，咁好少见。手足软，我哋见过。呢种万相未见过。第六种，足跟满足相，我哋嘅脚跟足种有凹入去嘅，佛脚种系圆满嘅。第七，足夫高好相，呢句系讲脚背，脚背高而且圆满。喘如鹿王相，喘为骨肉，就是大髀。佛之骨肉纤圆如鹿王者，畜生里头鹿，鹿的大髀好圆满。佛嗰种圆满就好似鹿的大髀咁。第九，手过膝上，手长过膝者，呢种亦好少见。相传传说啦，未必系真嘅。话刘备手垂落嚟过膝头。第十，马阴藏相，佛之南根密藏体内，好似马阴。马，你睇佢嘅根收喺里面，佢唔露喺外面。第十一，伸中港相，呢个系讲高矮，同两只手伸开嚟，佢系平等嘅。两只手伸开，同佢身材高矮系一样嘅。第十二个系毛孔生清晰相，一因毛孔生清晰之毛，而不杂乱，呢种亦好难得。第十三，身毛上眉相，身毛之头右旋向上，演服者。我哋睇我哋嘅汗毛，我哋嘅汗毛冇呢种情形，佢嘅汗毛一定右旋，一定向上。第十四，身金色相，身体之色如黄金也。这个金色的意思，我们能看出来，印度生在热带，热带的相是紫红的颜色，佛的相亦即系呢种颜色，身金色。金佢仲有个表法嘅意思，即系唔变。五金，金银同铁石，除金之外都容易氧化，唯有黄金唔会，所以金就特别贵重。所以佛嘅身上取咁嘅意思好啊，好似金咁，佢永远唔变，色相唔变，好睇。十五，上光一丈相，佛身上有光，上光系唔断嘅，佢嘅光有一丈。我哋而家画佛像，画顶上的圆光，仲冇画身光。少数佛像有画， 佛的身光一丈，身放光明，四面各一丈者。第十六，皮肤细滑上，皮肤软滑者。十七，七处平满上，七处为两足下、两掌、两肩及项中，就是颈。此七处皆平满，无缺陷也。我们的身体这七处都有缺陷，缺平圆满，这些都是好相。第十八，两翼满相，两翼我们是凹入去的，不是平满的。佛的相是满的，所以我们一看和佛就差很远。第十九，身如狮子相，身体平静威而严肃，如狮子王者。雄猛的狮子，法表现在外面的威仪，好像狮子王一样。第二十，身端直上，身形端正，无迂曲者。迂是驼背弯腰，这里是讲他身体端正正直。第二十一，肩圆满上，两肩圆满而丰腴者。二十二，四十尺上，具足四十尺。我们普通人只有三十二只牙，佛有四十只牙。二十三，齿白齐密上，牙齿白整齐，排列好密。四十齿皆白净而坚密，这些都是好相。第二十四，四牙白净相，这四牙是讲牙齿的门牙，我们中国人叫门牙，这个最大的牙白。甲车如狮子相，两甲龙门如狮子之甲者。这个甲是腮，我们讲这两边，我们这两边凹了下去，佛是圆满的，这种相就好看了。二十六，咽喉，咽中津液得上味相，佛之咽喉中常有津液，凡食物因之得上味也。咁讲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在经常见到佛常讲，一切法从心想生，佛的心想最真最纯最干净，所以他吃的是托钵供养。有时候碰到什么呢？碰到乞衣，经常都有记载，乞衣见到佛，想到佛这么伟大，我自己贫穷落到做乞衣，冇受福，将自己乞嚟的饭供养佛，希望佛同佢种啲福，佛就接受攞嚟将佢食完。有时候好难食嘅，到佛口度就变成上味。各人唔同啊，佛系最圆满嘅，冇丝毫缺陷，所以咩到佛口度都是甘露，都是上味，到若亦变成甘露。有这种能力，我们要学不好有分别心，都是一样的，来了就能得到上味。我相信海贤老和尚晚年得到了，所以他吃什么都好吃，看什么都好，没分辨，没执着。第二十七， 广场摄像，这种摄像亦很难见到。摄港而长，由远细薄，剪至伸出来，则覆面而至于发际者，佢条脷伸出来，可以将面冚住，脷可以舔到头发嘅边缘。广场摄像，广场摄像系吴妄语，佛喺经上同我哋讲，三世吴妄语，你条脷伸出嚟可以舔到鼻尖，三世吴妄语，有唔系冇啊，好少。第二十八，梵音心愿上，呢句系佛嘅音声清净。梵者清净之意，佛之音声清净而远闻也。第二十九，眼色如金青相，眼睛之色如金青者，我哋中国人黑眼珠，西方人蓝眼珠，印度人称金青色的眼珠是最尊贵的。三十，眼睫如牛黄相，眼毛竖性如牛黄也，牛的睫毛长得好，佛的睫毛亦好似牛黄一样。三十一，眉间白毫相，两眉之间有白毫，右旋常放光也，实际上是两根毫毛卷在一起，在眉的中间好像粒珠咁，其实是两条白毫，白毫会放光，佢能表法。三十二，是鼎盛玉计相，玉计梵音乌瑟利翻译成中文叫玉计，鼎上有玉，隆起为计形者，好似梳头发梳在头顶上，佢头高起嚟嗰块，亦名无见顶相。嗰、那个计放光，有啲天人菩萨想睇佛顶，升到佛顶上去见佢放光，睇唔到顶，只见到光，所以叫无见顶相。冇人喺上面能将佢睇清楚嘅。其他经论与此大同小异，讲嘅三十二相，望西施曰：依此缘故，众生生者皆具诸相，不假修得。问：具足此相，为花开后将为前也？是花开前定是花开后？答：不待花开，是生得故。你只要一生到极乐世界，你就有。咁喺呢个地方，我哋就知道佛说法系应机说法。实际上，我哋往生到极乐世界，身上之好系出乎我哋意料之外嘅。我哋喺观经里面见到观佛嘅报身，佛嘅报身唔系三十二相，系八万四千相。八万四千表圆满，大圆满，身上有八万四千相，每个相有八万四千随形好。每个随形好放八万四千光明，每道光明里面有佛菩萨在度讲经说法 教化众生。换句话讲，从一个身体就见到整个宇宙。整个宇宙在边度？就在身上里头。咁讲是真的。极乐世界虽然有四土三辈九品个名，而实际上呢是平等法界。点平等的？是因为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每个往生的人都得阿弥陀四十八愿加持，到了那里就是阿惟越智菩萨，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亦是阿惟越智菩萨，并没有说凡圣同居土例外，没有说生到极乐世界通通都是。这一点我们要知道，要搞清楚，太难得太稀有了，我们自己要修到这个地步要无量劫，这个法门这一生就得到，不用受无量劫的辛苦，一生就成就。所以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佛劝菩萨，菩萨不相信，佛劝二乘，二乘亦不相信。为什么人天众有人相信，还有畜生道里头、饿鬼道里头、地狱道里头居然有相信的？这个信息佛讲过了，大乘经上佛常讲，能相信这个法门的，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换句话讲，我们现在得到他，听到这个法门，能生起信心，就说明你无量劫来，生生世世你修过这个法门，你供养过无量诸佛，这一生中遇到了得无量诸佛冥冥之中的加持，你生起信心，生起愿心，你在这一世完成熟了，你就能往生。真简单了，真信切愿，切愿就是我们真有一个恨不得早日去往生，这么恳切往生的一个愿望，念念不忘净土，念念不忘阿弥陀佛，我要去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这个念头要强，强过我们对世间所有一切欲望。我们有个大欲望，就是去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他就能去了。念佛功夫是你到极乐世界品位高下，品位高下不紧要，为什么呀？下下品往生亦是阿惟越智菩萨，平等的名号功德不可思议。这个名号阿弥陀佛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名号通通都包括在里头，你念这句佛号通通念到了，一个都不漏，一切经一切咒都包在这句名号里头，咁仲得了嘅。你如果真明白真相信，会死心塌地念呢句佛号，其他全放下，其实我全都念到，我一个都冇缺。难得喺而家呢个时代，海贤老法师为我哋做最好嘅榜样，咁唔知道唔得㗎。佢唔识字，未读过书，家庭贫穷困难，冇饭食，佢乞过食，佢爸爸乞食嘅时候被土匪打死，佢曾经有一段时间乞食，屋企冇办法，二十岁去出家啦，是为生活逼不得已，屋企少个人， 等佢母亲带个细仔相依为命。佢出嫁好孝顺父母，开放种粮食，收成之后将粮食孭返屋企，寺庙同佢屋企百几里路，佢行路孭返去供养母亲，九年冇中断啦。到佢细佬过世，母亲一个人，佢唔放心，将佢母亲请上山，方便照顾。佢母亲喺山上一住，住咗27年，一直到往生。86岁往生嘅，自在往生，在家学佛嘅好榜样，话走就走，冇老苦，冇病苦，冇死苦，海贤为我哋做个榜样。佢凭乜嘢？佢有三个优点，一般人比唔上嘅。第一个优点老实，第二个优点听话，第三个优点真干。师父睇出嚟啦，师父唔系平常人，能睇出佢系个法器，将来一定有成就。咁要同佢讲个好方法，将最好嘅方法同佢讲。点解呀？佢唔怀疑，佢能接受。就教佢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一直念落去。仲附带讲咗句明白咗，唔好乱讲，唔讲得。嗰个明白咗系乜嘢？你一心不乱。你一心不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明心见性啦，唔讲得。点解唔讲得？唔系时候。我哋諗到慧能大师，唐朝时候嗰个时代系中国佛教嘅黄金时代。能大师得衣钵之后唔敢讲。要喺猎人队度匿埋15年，咁先出嚟。点解呀？質度障碍严重，唔讲得。老和尚呢句话就唔系平常人能讲出嚟嘅。佢知道佢将来大彻大悟，所以佢师父全戒师亦系明心见性嘅人。如果唔系咁，佢唔识睇，佢讲唔出呢句话嚟。我哋照一般状况嚟諗，净土圣贤老往生传仲有好多山寺里面记载嘅嗰啲修行正果嘅人，念佛念到功夫成片就能往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就有把握啦。喺嗰个时候，楞严经上讲嘅，大势至菩萨讲嘅，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现前系几时？系而家。阿弥陀佛，你见到啦。当来系往生极乐世界之后，你见佛。一个念佛往生嘅人，喺未往生之前，至少3次见佛。第一次是功夫成片，阿弥陀佛送信息给你，同你讲你仲有几长寿命，到你命中的时候佛来接你，将信息同你讲，你的心踏实，不会变了。第二次见到是你往生的时候快到了，多数是1个月前。1个月前法嚟通知你，你好料理后事。有长嘅3个月前。我早年喺新加坡。新加坡居士林林长陈光别，佢3个月前佛同佢约定时间日期。约定时间到时候佛嚟接引你。准时啊，一啲唔错。 第三次见佛是佛带他走了。佛带他走的时候他并未断气。他坐上莲花了先断气。所以都算是现前见佛。往生之前至少三次我们要争取。点争取真正放下。最真诚最恳切的心求生净土。这个世间毫不贪恋万缘放下。断恶修善。宏法利生做不摆在心度。心上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这叫成片。不是说不做事做事无所谓摆在心度就不得。做法事亦不要摆在心度。心上只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我的心我的心就是阿弥陀佛要这样才得。这一生成就好啊不好再等。这一等就不知道去哪里了。几时再遇到这种缘分非常不容易啊。这个缘不是轻易遇到的。你看地球上七十几亿人有几个遇到。非常不容易要珍惜机会。将机会掌握住捉住我一生成就。不再做傻事。所以做什么都得。历事念心。念什么顺境不起贪恋。逆境不生嗔畏。在境界里头练我们的清净平等觉就练这些。我起心动念摆在心度就不清净了。事上有分别心上没有分别那就啱了。事上为什么有分别同大众相处他分别我同他一样分别不标新立异。我随顺你们。你们摆在心度我不摆在心度。不同的就在这里。海贤老和尚得功夫成片我估计好似佢咁嘅性格咁嘅禀赋三年可以得到。三年往生嘅人太多啦嗰啲往生嘅人多数都系得到呢种功夫佛嚟送信息佢就要求佛我嘅寿命唔要啦你带我去。佛好慈悲就带佢走。如果唔系咁边有咁啱嘅念佛都系三年走㗎咁讲唔通呀。系点呢系自己放弃我唔要啦。佛慈悲带佢走咁先系真㗎咁先讲得通。冇去冇要求佛带佢去或者系佛叫佢表法多住几年做好榜样俾人睇。海贤就是这样的情形留下来的。如果不是这样他的寿命我们一般想来亦不过就七老八十。他的师弟八十二岁走的妈妈八十六岁走的也应该是这样的。怎可能到一百一十二岁佛交代他表法给他任务他修得好。修得好就是完全生活在戒定慧中。他的戒就是受戒的时候三皈五戒十善三昧律仪比丘戒菩萨戒。在受戒的时候听过一次那时他后生他二十二岁受戒那时受戒五十三日在受戒期间那些基本戒律老师都会讲一次带大家读一次他都能做到一生五犯戒律 一句佛号得定，得念佛三昧。又何况那句佛号里头就具足一切戒律，具足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真正不可思议。所以他得功夫成片之后，最多三年到五年是一心不乱，再有三年到五年你一心不乱，你一心不乱就是明心见性。我看他隻碟，估计他得是一心大概三十左右，得你一心不超过四十岁，得你一心他的境界同慧能大师平等的，同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表法的菩提树下夜睹明星大彻大悟都是相同的境界。那一开悟什么都明白了，就是师父交代他后头那句明白了，不要乱讲，不讲得。所以他对他师父很佩服，讲的都兑现了。我们再看底下第五愿，身无差别愿，这一愿很重要。我们看经文，端正正洁，色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取正觉，这一愿重得了咩？我们看注解，在第五愿，身无差别愿，愿若国中众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往生去的，容貌形色色皆端正洁净，等同一类。若有差别及好丑之分，则不成佛。所以极乐世界真正平等世界，它是一切诸法都想不到的。他怎么想到的？他曾经参观考察一切诸佛刹土，取长舍短，身有差别就不是好事，形貌好的喜傲慢，形貌差的心生自卑感，那不是就生烦恼了吗？完全一样，同哪个一样，同佛一样，那就皆大欢喜，无差别。所以这一愿我们要重视它，到极乐世界不是前面讲的三十二相，而是法性身。为什么？到极乐世界没有阿赖耶，转阿赖耶为大圆镜智，转色成智。几时转的？应该是坐在莲花上转的。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完全转过来，阿赖耶没坐了。他那朵莲花就是转色成智，妙极了。所以花开见佛，悟无生。这句是讲花开见佛里面，见佛每个人提升，大幅度提升，最高的提升到无生忍的菩萨。无生忍是第七地，七八九地是无生忍，七地是下品无生忍，八地是中品，九地是上品，再往上去十地、十一地妙觉，咁系直灭人最高嘅，佢系我哋讲嘅禅定功夫最高嘅。所以花开见佛，好嘅能达到七地，差嘅亦唔会落喺初住以下。初住就系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啦嘛。又何况智慧、神通、道力平等，都好似阿弥陀佛一样，通通是等阿弥陀佛加持，所以到嗰阵时先知道真正感恩阿弥陀佛， 唔系阿弥陀佛加持，你要修到嗰种程度，咁真嘅要无量劫。此愿显极乐国人，等同一相，等系平等，相貌都一样嘅，无有差别。故谭莲大师曰：以不同故，高下以形。高下既形，是非已起。是非既起，长轮三有，三有就是六道轮回。是故阿弥陀佛考察一切诸佛刹土里面有这种情形，所以他兴大悲心，起平等愿。极乐世界人相貌身形，甚至神通道力，通通平等。是藉发起此愿之本因也，不希望众生生烦恼。他有个这样的办法，那是人地没有这种办法的，他有这种办法。下面一段是第三章，第三章第六愿，宿命通愿。经文：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劫时宿命所作善恶。我们要到极乐世界先明白，我们过去生中无量劫来生生世世做的是什么，全都明白了。在这段里面念老住得很长，非常丰富。这一章说明极乐世界的众生具足具有弥陀第六愿，宿命通愿。第七下面那愿是天眼通愿，和第八这章里面有三愿，天耳通愿。通者神通之简称，空潜神意，所谓不差，谓之神。神是这样的意思。你看中国人造字，我记得我第一次1980年代那阵时去北京探王念老，顺便探赵破老，亦拜访宗教局。那阵时叶小文做局长，就同我讲，讲我哋共产党系无神论。我话我听过，我话神系咩意思？神唔系就系鬼神迷信咯？我话唔系啊！你睇中国呢个字，你睇中国人对神咩概念？这个神左边是个士字，士字它的组合，如果写算字就很容易看出来，算字是个上字，上下个上，下面有三条，那个上是什么？是上天。那三条是什么？垂象。为什么画三条？现在科学亦讲现象，宇宙的现象将它归纳为三大类。第一个物质现象，第二个精神现象，就是念头，第三个自然现象。你看三条，上天垂象这三条，在佛法来讲就是阿赖耶识三世相，业相、转相、境界相，这三相。这边是个身字，你用宣字一写，这三道关口，这道通了，完全通了，通达宇宙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那个人就叫做神。他说这样，那无神论就讲不通了。我说是啊，同一般概念中的意思完全不同，哪个能通达呢？ 孔子能通达，老子亦能通达，中国历代的圣贤通达，在印度释迦牟尼佛通达，释迦牟尼佛弟子之中不少人都通达，所以神是人，通达这些自然现象、精神现象、物质现象的，咁称佢做神。神通啊，神冇话唔通嘅，样样都通。我哋同佢咁一解释，佢就明白啦。佛教里头冇迷信，中国传统文化里头冇迷信。咁你讲有鬼神，鬼神又冇，鬼神真有，唔系冇。鬼神同人一样系一道众生，系一类众生。嗰啲众生里头有我哋睇得见嘅，有我哋睇唔见嘅。唔讲得睇唔见嘅就话冇，睇唔见嘅比睇得见嘅多。科学用仪器嚟观察，眼界就大开啦。虽然大开，仲系睇小部分，仲系未睇透彻。所谓不差，佢哋所作所为唔系我哋能想象得到嘅，咁称为神。所作无勇，勇系勇失，自在无碍，佢冇障碍，就叫通啦。神通有六种，呢啲系佛学名词，称为六通，即宿命通、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神足通、宇宙尽通。此六通中第六为圣，指阿罗汉。六尽通，阿罗汉之前有前五通，冇六尽通。前五通凡二生，亦可得智，二生就唔系人，天道、畜生道、饿鬼道、地狱道，亦有能得到嘅。三界诸天，皆可依果报，以自然感得前五种之神通，甚至鬼神亦有小通，但系未得六尽通。此六尽通为圣者所证，须断尽烦恼，方为六尽也。六是烦恼的代名词，必须将烦恼断尽，通就现前了。有烦恼，那通不会现前。老实说，这六种神通是一切众生的本能，不是修来的，本来的。修是什么？现在我们迷了自性，它有障碍，它不会现前。我们只要将障碍除了，它自然现前。本能啊，智慧、神通、道力都是自性里头本来有的。经教导佛上讲，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心外无法，就是一切法都是从心变现出来的。慧能大师开悟，他就讲出来了。他五句话最后一句讲，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万法是什么？成个宇宙。世法、佛法通通包括在里头。从哪里来的？心生的。所以中文有句话讲，若人识得心，大地无寸土。是讲明心见性，你只要明心见性，咁成个宇宙你全明白，你冇丝毫障碍。所以佛教求学几时毕业？明心见性就毕业，未明心见性都未毕业。用咩方法？ 戒定慧三学，戒是守规矩，你不守规矩，你得不到定。得定是什么？定就可能开慧、开智慧，它是这样来的。方法里头头一个就是要信，信为道源，功德无。你不信就没办法，你同佛就无缘。而且一定要真信，要信得彻底，不要有丝毫怀疑，叫真信。我们学净土的，一定要真正相信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这个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他老人家建立的。他怎么建立的？前面我们读到他是慈悲心特重，想帮助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六道众生，六道众生太可怜，迷得太深，帮助他们能在一生中都能证得佛果，可不可能？理想讲得通，为什么？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就凭这一点能令一切众生快速成佛，因为他本来是佛，本来不是佛，那就麻烦大了，那就难。本来是佛，要怎么帮助他？要有个最好的修学环境。一般人修行困难，要长劫、无量劫修行，都是环境障碍，没那么好的环境。所以阿弥陀佛知道，我一定要为修行人创造最好的环境，最好的环境等他在那里生活，在那里学习，他不生烦恼，那成就就快，成就就踏实，还会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那麻烦就大了。他做的极乐世界是为我们做的，他早已经成就了，他在那里住持做什么？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在弥陀经上讲的，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做什么？今现在说法，这句话我们要记住，我们要去体会。佛教是什么？佛教是教学，那不教学就错了。戒定是新教，慧是言教，三业都在这里教，身行言教。他到中国来，是中国帝王将他恭恭敬敬请来的，请来之后跟我们中国儒道一接触，我们中国人佩服他，他教学的理念、教学的方法我们全部接受，而接受到亦接受，就是用真诚心、用恭敬心、用清净心，你才能学得到。你的心不真诚、不恭敬、心不清净都没办法。所以学习必须要有这三个条件，成功失败那就是老实、真干、听话，能有这种禀赋好啊。那是什么？是圣贤的根，佛菩萨的根。你有这个根，再有这么好的学习态度，没一个不成功。可言为我们表的法表得太好了，未读过书，不识字，农民出身，他由细就跟住大人父母在田道做工，所以他一生的专长是耕田，经验丰富。虽然未读过农业学校，他经验丰富， 出家之后仲是开荒耕田，因为在他那个时代环境不同，在那种贫穷的农村里头，庙仔没人来装香，没人来供养，你怎么生活下去？所以一定要自己想办法。庙仔里头有几亩田不够，不够生活，开放山林野外的地没有主的他去开，他一生中开了14块荒地，总面积百几亩，种粮食、蔬菜、水果，再种树。我听讲他一生种了万几棵树，他种的嘢食唔晒，他又唔卖，将啲多余嘅粮食、蔬菜供养贫穷嘅农家，生活有困难佢都救济，财布施，呢种内财外财通通有， 圆满啦， 为人做个好榜样。嗰、那个出家人到处救济贫苦，发布施、无畏布施三种布施，佢都做得圆圆满满。学佛教人念佛，就一句话，碰到人就教，时时刻刻叮咛，唔好将佛号抌咗，好好念佛，成佛系真嘅，往生极乐世界就系成佛，其他都系假嘅。时时劝大家，佢自己做模范，生活唔离佛号，工作唔离佛号，待人接物唔离佛号，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乜嘢都唔摆喺心度。佢心清净，所以佢得一心不乱。佢能做得到，同我哋讲，我哋每个人都可以做到。念佛唔妨碍生活，唔妨碍工作，唔妨碍应酬，乜嘢都可以做。恒信众生，随喜功德。绝对要认识这个世界是假的，不是真的，好像一场梦咁。你想下，昨日过咗啦，仲能返嚟咩？完咗。讲而家过咗啦。过咗唔好想。未来亦唔好想，佢仲未嚟。你想就打妄想。而家念佛就好。真妙极啦。接受佢嘅教化，跟佢学嘅人多。我哋净宗喺最近呢20年之间遭遇困难，好多人反对下莲居嘅汇集本，反对黄念老嘅集注。有人问我：你点解唔反对？我话我唔敢反对。点解呀？呢个版本系老师传俾我嘅。我如果反对的话，那我的罪名就成立了，背师叛道。所以我曾经讲过，全世界人都反对，我一个人仲会照做，我不反对，因为我相信老师不欺我，老师非常爱护我，我亦不是盲从，我亦用了一番心血。在接受净土之前那30年，我讲经教学60几年，前面30年我对他怀疑，后面30年我完全接受了。我说我接受，从哪里接受的？从华严、法华、宁严，我将他里头道理搞清楚搞明白，回过头来看净土，相信了，不是迷信，亦不是老师教我我就相信，教我就相信，那应该是上上根人，我不是上根人。 我仲怀疑一定要自己将道理将事实真相搞清楚，我先死心塌地相信佢。感恩老师啊。老师嘅劝告到后来起作用啦。所以呢个神通，阿罗汉将见思烦恼断尽，佢仲有无明烦恼，仲有尘沙烦恼，呢啲阿罗汉有，佢只断见思，断见思正阿罗汉果，超越六道轮回，所以见思烦恼一断，六道轮回就冇啦，好似发梦醒咗，醒咗咩境界？四圣法界，佛、菩萨、辟支佛、阿罗汉，呢四种法界现前，呢四种法界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六道是释迦牟尼佛的慧土，佢咪喺见思烦恼，见是你的睇法，全睇错咗，思是你的諗法，亦諗错了。佛教何将佢归纳，为咗方便起见，将见思烦恼分为五类。见错咗，第一个身见，将身当做我，错啦，身唔系我，点解呀？我系不生不灭嘅，呢个身体会有生灭。要知道不生不灭先是我，生灭不是，那是什么？是我所有的，好像衣服，衣服不是我，我所有的，我不想穿的时候可以换个件。人在六道里面亦是这样，六道里头这个身坏了换个身体，我永远长存，那要搞清楚。有人讲灵魂是不是我？灵魂是我，但是他不叫我，为什么？他迷惑颠倒，他迷了，所以灵魂这两个字有问题，不叫得，叫迷魂。迷魂，孔老夫子讲得好，他在《亦系词传》里头讲游魂，游魂为变，这样讲得好，为什么？他速度太快。譬如话我哋喺香港要去美国，佢一念之间佢到啦，佢冇障碍，而且速度非常快，佢冇身体。所以佛家讲嘅系灵性，即系自性。灵性系我。学佛嘅终极目标就系你见性，你见性就成佛。呢个系我，要搞清楚。身绝对唔系我，绝对唔好跟住身起贪嗔痴慢，咁就造罪业啦。身亦帮助你修行正果，就睇你点用佢。你如果善用好，系佛菩萨，系圣人；你如果错用佢，六道凡夫或者系三恶道众生，你搞贪嗔痴慢，咁仲得了咩？咁唔得了啦。所以呢个第一个错误嘅睇法，金刚经常教我哋上半部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系绝对正确嘅。呢个睇法正确。后半部就讲得更高啦。唔单止相系假嘅，念头都冇。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受者见，念头都唔起，咁啱啦。第二个错误，边见，边见就系我哋而家讲嘅相对对立嘅，讲长就有短，讲大就有细，讲真就有妄，讲善就有恶，佢相对嘅，相对系假嘅。通通等于零。这个世间没有相对，没有相对是跟我们讲什么呢？是一体。 相对是分裂的一体。具足万灯万能，你讲善是一部分，讲恶亦是一部分，都没有讲到全体。所以边见破这种执着，不再执着，知道万法一体，万法一如，万法通通是自性变的。所以古人讲，以金作气，气气皆金。你从气上睇唔同，你从体上睇完全相同。所以佛教我哋要从上上去见性，咁就啱啦。我时时用电视荧幕做比喻，电视荧幕系自性，荧幕上现嘅色相就系六道轮回，就系十法界。而家呢，而家性相系融喺一体，但系你要识睇佢里头相生灭，荧幕不生不灭。你如果能从相上见到不生不灭嘅荧幕，咁就叫见性。所以相上唔好执着，相上唔好分别，就见性。对相上一见，马上就起分别，就起执着，咁就系做轮回业。你喺度制造六道轮回，六道轮回永远唔会喺你面前消失。你就算身死咗之后，嗰、那个系迷魂，迷魂出唔到六道轮回。灵性唔再轮回，灵性系自性。呢一点如果搞清楚，我哋就样样放得下。我哋要搞真嘅，唔搞假嘅，咁就啱啦。四圣法界亦唔系真嘅，佢亦系用阿赖耶识。我哋用阿赖耶识用错咗啦，都用唔善嘅嗰边。四圣法界人聪明，全用善嘅嗰边，就系善恶。十法界里头有善恶，四圣法界是清净净，六道轮回是染污，染污里面有善有恶，善有三善道，恶有三恶道，三善道三恶道都是六道轮回未出去。所以阿罗汉修清净心，心底清净冇善恶，佢超越了。但是佢仲有分别，佢仲有无明。无明系乜嘢？起心动念，必须到唔起心唔动念，我哋眼见识睇得好清楚，听得好清楚，冇起心动念，咁叫佛知佛见。起心动念就唔系佛菩萨啦。有分别执着是凡夫，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六根接咗六尘境界，念念唔起心唔动念，唔分别唔执着，咁叫真修行。就是要喺荧幕上嗰、那个相里头，动画嘅相里面睇出佢唔动嘅本性，咁就成功啦。然后你对动和不动都得大自在。为什么都不摆在心度。那是什么？自然现象。自然现象亦是假的。自性里头没有的。只有一念不觉，这种现象先出现。一念觉，那个现象就断了，就没有了。断了之后是什么现象？常直光。所以你看净土法门最高嗰一层常寂光，完全融入常寂光。常寂光就是法身，就是一体。好似我哋间房咁，十几盏灯通通打开，光同光融喺一起，分唔开啦。呢个时候智慧圆满，点解啊？ 我仲有好多嘢未学，佢哋都学啦，而家都变成光融喺一齐，所有人学嘅，我通通都沾咗光，全都喺我呢边，妙极啦！真正系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证得大圆满。呢、这个时候先真正帮助一切苦难众生。时间冇咗啦，冇过去、现在、未来，空间冇咗啦，冇距离，一片光明喺边度？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所以佛现前俾我哋睇，佛从边度嚟嘅？楞严经上讲嘅，当处出生，随处灭尽。佢讲得咁好，佢冇来去，佢同我哋冇距离。所有一切佛菩萨神明，一切众生同我哋通通都冇距离。如果有距离，咁麻烦啦，佢冇距离。所以佛菩萨只是帮助我哋回头是岸。回头从边度回头？从起心动念回头，唔好起心动念；从分别回头，唔好分别；从执着回头，唔好执着。咁就圆圆满满，本来系佛，回归到你嘅本位，你证得大圆满。喺呢度里头学习奇味无穷啊，就系、是、一部经。咁多经，咁多经都系一部经，一部经就包含一切经。你鍾意边样就教你边一样，任你评选。众生选我呢个好，比佢嗰个好，唔知系一样嘅。到成个收入去之后，原来系一样嘅，所以先知道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你睇一句阿弥陀佛都通啦，咁我哋再问我念耶稣通唔通？能通，用咩都能通。问题就系你识唔识？法系冇障碍嘅，法法圆融。所以大乘教常讲，识嘅边一法唔系佛法？所有宗教全系佛法。所有神圣全系阿弥陀佛，唔识嘅边一法系佛法？华严法华无量寿经都唔系佛法，点解呀？你唔识噶嘛？你分别啊！你喺呢上面分别执着，你唔识噶嘛？咁就将佢变成世间嘅知识啦，错啦！佢唔系世间知识，佢系不可思议。真正微妙法，你懂呢部经系微妙法，呢、这个名号系微妙法，然后知道世出世间所有一切全系微妙法，冇一样唔系微妙法。心开意解，得大自在，法喜充满。好，我哋睇底下嗰段，今应注意者，经众极乐众生所具之通。远超如经论众禅定等所得者，呢度系念老提醒我哋，我哋要多谢佢，好难得。极乐世界一切往生嘅人，无论咩品位，上中下三辈往生。九品往生，无论边个等级，佢哋得到嘅神通，实际上智慧神通道力，同佛讲一切经里面讲嘅禅定，佢哋都系用禅定得到嘅，同极乐世界冇办法同等对待。点解呀？禅定系你自己嘅功夫。你禅定显心到边个阶段， 你能见到嗰个阶段，极乐世界唔系嘅。极乐世界点呢？系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加俾我哋嘅，所以佢就特别高，佢去到顶峰啦。呢一点一定要知道，然后先知道我哋点解要多谢阿弥陀佛，感恩佢。如果唔系佢，我哋要从禅定中修得，要修无量劫。佢咁一嚟，真系慈悲到极处，喺西方同我哋建立咁好嘅生活环境、修学道场。极乐世界唔系一个国家，佢里头冇国王、冇总统，里面亦冇士农工商，只有两种人，一种系老师阿弥陀佛，另外一种十方去嘅学生，都系菩萨。四土全系菩萨，大菩萨、小菩萨，但系一到嗰度，四十八愿一加持，一切都同阿弥陀佛差唔多，你睇好似，但系唔系话唔会认错人，人相貌都一样唔会认错，而且每个人都有神通，能睇得出嚟你前世喺边度，你从边个星球嚟嘅，你从边一度嚟嘅，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唔会认错人。我哋呢度麻烦啊，有双胞胎个样一样嘅，时时搞错。极乐世界唔会冇呢种现象。下面举例讲，例如凡夫之宿命痛，能知不过八万劫，今云无量劫者何也？咁唔一样啦。凡夫嘅神通系讲天道，天有欲界天、欲界六层、色界十八层，四禅分为十八层。无色界四层，佢哋修四禅八定最高嘅，佢哋宿命痛能知八万劫，咁八万劫以上佢唔知道啦。极乐世界人神通比佢哋高得太多啦，我哋而家修生天难，比去极乐世界仲难。我哋生天能生咩天？欲界天。欲界天嘅神通唔到八万劫，大概一个劫都未到，你能知几百世、几千世嘅呢种能量，唔系好多，唔系无量嘅。西方极乐世界得嘅神通同阿弥陀佛一样，佢以极乐众生像佛本愿力，而具大乘不共之通，故远胜于凡小也。凡夫小乘冇得比啊！因解呢个系日本净宗祖师，佢有无量寿经注解，就叫因解。佢里面讲小乘前五通冇漏尽通，前面五通唯依四根本定修得嘅，冇漏尽通依四禅未至中间及三无色，三无色就是四空天，无色就是无色界天，这个指无色定，文中三字或为四字之五，咁系因为四空。四空佢有四个等级，佢唔系三个，就系、是、四空定生四空天。盖八定者，乃色界之四禅与无色界之四无色定，呢啲系小乘人修嘅。所以佢定中境界有限，我哋而家讲嘅唔同位置空间，我哋人生活喺三度空间，比我哋高明嘅四度空间、五度空间，而家科学证明有十一度空间， 十一道空间应该到欲界天了，越往上面能量越大，但是绝对无可能跟极乐世界比。极乐世界它全通，它那种通的能量跟诸佛如来是平等的。这件事情我们要搞清楚。大乘依一切禅色能智今此经所说，大异于彼说，和释迦牟尼佛49年讲的一切经教都不同。一切人天皆以佛愿为所依，极乐世界一切人天都是以阿弥陀佛本愿为依靠，故云阿弥陀如来本愿力为增上缘。是赞里头亦讲，三明自然成佛愿，虽如合掌得神通，佢神通得嚟太容易啦。三明六通，三明同六通同一个意思。三明是佛所得到的，六通是菩萨阿罗汉所得到的。所以三明自然成佛愿，成佛是阿弥陀佛，虽如之间立刻合掌就得神通。这种神通和佛的神通无上下，起用同于有漏禅为所依也，故彼国天人之通非修得者。他不是修得的，他没有修禅，他得神通，而且神通确实超过一般修禅的，所以不待修而自得成就。又不同于诸天报灯五通，生到天上就有五通，它是果报，生天就得到，但是能力都有限。乃依弥陀之修灯为因，依如来愿力而酬灯，安乐自然之报德，是以胜于上途之报德，比一般修行所得的超出太大太大了，故要集云不于四正类中而修神通印，只是彼土任运生得之果报，不亦乐苦。这句话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读到这些经文，对这些经文深信不疑，我们愿心增长，这一生中就做这件事情，求生净土，其他的边都不占。在这个世间，只要普通的日子能过得去就快乐了。好似印光大师讲的，海贤和尚亦讲，衫只要着得暖，饭只要食得饱，唔好挑剔，有间屋仔可以遮风避雨够啦，几快乐。所以我哋应该要修净土，绝对要喺呢一生中有成就。有成就就系绝对得生净土，呢种系成就，生净土等于成佛。好，而家时间到啦，我哋就学习到呢度。